你好，我是许凌波，花名君山。说起来啊，我的职业生涯算是比较简单了。2009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淘宝，一直工作了7年多。这7年多的时间里，我有幸看到了淘宝业务的快速增长，并且以开发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说实话呀，作为一名程序员，我的技术能力呢，在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得到了历练，并积累了一些大流量高并发网站架构设计和优化的经验。尤其是针对秒杀这个场景，因为我确信那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对系统做了足够多的极致优化，才能扛得住当时洪峰般的流量请求。记得早期的时候啊，淘宝商品的详情系统的 PV 还差不多是1亿的样子，但是到2016年，差不多已经升到50亿了。尤其是2012年到2014年那个时间段，秒杀活动特别流行，用户的参与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系统要面对的流量也是成倍增长。而每一次的秒杀活动，对技术团队来说都是一次考验。那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团队无所畏惧，逐步迭代创新，最后解决一个个难题的过程，也是极具挑战性和成就感的事情。那记得有一年啊，为了应对双十一，我们的整个商品详情团队对系统做了很多优化。那我们自认为啊，已经是整个公司最牛的系统了，性能也已是业界之巅。但是那年啊，双十一的晚上，我们的系统还是遇到了瓶颈。当时呢，老大就跑过来盯着我们，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修复。那我们整个团队都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事后呢，我们复盘当机的原因，发现当时的秒杀流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我们根本没想到大家的参与热情能有那么高。那于是呢，我们按照这个增长率去预估下一年的流量和服务器。那粗算下来啊，我记得差不多要增加2000台服务器，简直不可思议啊。那怎么可能真正增加这么多机器呢？所以啊，这也就倒逼我们必须找出一些特殊的手段来优化系统。后面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分析，我们想到了把整个系统进行动静分离改造的解决方案。秒杀系统呢，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才从商品详情系统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产品的。因为呢，我见证了秒杀系统的建设过程，所以呢，也有颇多感慨。秒杀系统的迭代又是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那我们也都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逐一优化。那么如何才能够更好的理解秒杀系统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程序员，你首先需要从高维度出发，从整体上思考问题。那在我看来呢，秒杀其实啊，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并发毒，一个是并发血。并发毒的核心优化理念是尽量减少用户到服务区来读数据啊，或者让他们读更少的数据。那并发写的处理原则也一样，它要求我们在数据库层面独立出来一个库做特殊的处理。另外呢，我们还要针对秒杀系统做一些保护，针对意料之外的情况设计兜底方案，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而从一个架构师的角度来看呢，要想打造并维护一个超大流量、并发毒血、高性能、高可用性的系统，在整个用户请求路径上，从浏览器到服务端，我们要遵循几个原则，就是要保证用户请求的数据尽量少，请求数尽量少，路径尽量短，依赖尽量少，并且不要有单点。这些关键点呢，我会在后面的文章里重点讲解。其实秒杀的整体架构可以概括为稳、准、快几个关键字。那所谓稳呢，就是整个系统架构要满足高可用，流量符合预期时肯定要稳定，就是超出预期时也同样不能掉链子，你要保证秒杀活动顺利完成，即秒杀商品顺利的卖出去，这是个最基本的前提。然后呢，就是准，就是秒杀10台 iPhone， 那就只能成交10台，那多一台少一台都不行。一旦库存不对，那平台啊就要承担损失，所以准就是要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最后啊，再看快，快其实很好理解，它就是说呀，系统的性能要足够高，否则你怎么支撑这么大的流量呢？那不光是服务端要做极致的性能优化，而且在整个请求链路上都要做协同的优化，那每个地方快一点，整个系统就完美了。所以呢，从技术角度上看，稳、准、快就对应了我们架构上的高可用、一致性和高性能的要求。那我们的专栏呢，也将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来展开。那具体如下：第一，高性能。秒杀涉及大量的并发毒和并发血，因此呢，支持高并发访问这点非常关键。本专栏将从涉及数据的动静分离方案、热点的发现与隔离、请求的消封与分层过滤、服务端的极致优化这四个方面重点介绍。第二，一致性。 秒杀中商品减库存的实现方式同样关键，那可想而知啊，有限数量的商品在同一时刻被很多倍的请求同时来减库存。减库存呢，又分为拍下减库存、付款减库存以及预扣等几种，并在大并发更新的过程中都要保持数据的准确性，其难度可想而知啊。因此呢，我们将用一篇文章来专门讲解如何设计秒杀减库存方案。第三，高可用。虽然啊，我介绍了很多极致的优化思路，但现实中呢，总难免出现一些我们考虑不到的情况。所以要保证系统的高可用和正确性，我们还要设计一个 Plan B 来兜底，以便呢，在最坏情况发生时仍然能够从容应对。最后呢，很幸运在即刻时间遇到你，并希望这堂课能让你彻底理解大并发高性能高可用秒杀系统的设计之道，并能够在思考解决类似问题时有更准确的思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